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请听广播连续剧《守望敦煌》第三集。 拉锯战士的谈判开始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谁都说服不了谁，谁都不让步。拉锯战变成了持久战。唉，我犹豫了。这些年，老彭为家庭付出太多，这次我该不该妥协呢？ 樊所长，气象站发来的报告，明后两天有小到中雨。哎呀， 戈壁滩难得下一次雨，刚好祁连山也开始化冻了，万一形成洪水，莫高窟可受不了一丁点水淹。 是啊，这些洞窟旱了上千年，一碰上水就完了。 通知所有人，垒沙包堵上洞窟，加固窟顶，我在这儿守着。 风太大了，所长您回去，我守着。 你去通知人，我在这儿先巡查一遍。 好。 来来来来，大家 大家去哪儿去？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南区492个洞窟门口都有沙包堵上了。 小陈，你带年轻人上崖顶，其他人跟我去北区。 走， 走天也变亮了。 小凡，小凡， 老彭，你怎么来了？ 小凡，你那些牛口啊，病得真是老，揪都揪不下来。 那都是我用心盯的。 我就跟自己打赌啊，如果半年这些牛口都不掉，我就服输。半年到了，你算是把我给盯牢了，只好来投奔你了。 你 啊， 你决定来敦煌工作了啊？ 是啊。你说怎么办啊？你是敦煌女儿，我就是敦煌女婿啊，上门女婿。怎么你不相信？你看看，你看啊，我的家当，所有的专业书都挑来了。 老彭 啊， 你真是个大好人。 小杨杨，你呀，用那些包子饺子还有湿衣服打败我了。 是彭老师啊。 是， 您来真是太好了 啊。 担子给我，我送到所长宿舍去。 好， 我先走了。 好，谢谢你，谢谢你。所长同志，我向你报告，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我调到敦煌研究院，给你打工。儿子也安排在兰州上学，我们一家人节假日可以团聚了。 你呀、 啊， 如果你发狠说我不去武汉，咱俩就掰了，我肯定就去武汉了。 是 我没那么伟大，为了事业连家都不要了 啊。 哎呀，你早说呀！ 哎呀，这下好了， 好了， 我可以安心的待在敦煌了。 哎，小凡，小凡，你看， 哎呦， 看看，突然一下啊，天上都是金色的了，看见没有？金光万丈。 我在敦煌几十年了，从没见过这样的奇景啊！ 太神奇了！敦煌是以这样的方式奖励孝顺他的儿女吧？ 嗯，太阳快落山了，而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上却闪着圣洁的金光，山上出现了千万尊佛，有的盘膝，有的垂足而坐，最后隐没在缀满群星的夜幕中。我和老彭双手合十，所有的辛苦委屈都化作欢喜。结婚十九年，我们终于在敦煌团聚了。那一年是1986年，他51岁，我48岁。我不做王道士，我不做王道士。 怎么了？怎么了？醒醒，醒醒，小凡。做噩梦了吧？ 梦见王道士了。 哎呀，怎么会梦见王道士啊？ 我怕保护不好，就跟王道士一样，成了千古罪人。 啊，你呀，压力太大了。60岁的人了，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常书鸿、段文杰，我三任院长的共同使命就是保护。敦煌的保护工作已经过了最初的看守和抢救阶段，要进入科学保护时期，难呀，一堆棘手的难题。 是哦，对了，我听说有关部门计划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 什么上市？就是要把这些洞窟给卖了。我绝不做王道士，不做罪人。 嗯， 不行，我得去打仗了。 哎，打仗？ 今天开发商要来考察，我走了。 哎呀，老太婆，这才6点。 哇，这里好漂亮啊。哇，这个也是啊。哇，真是了不起啊。 啊，吴总， 嗯， 看了10几个洞窟，您有什么感受啊？ 哇，敦煌的壁画彩塑真的好漂亮啊。这些全都是财富啊。 壁画彩塑这么漂亮，但它们是拿泥巴、草和木头做的。你说脆弱不脆弱？旅游公司知道保护吗？ 啊，记得记得，那么值钱的东西，我们当然知道保护了。 文物保护很复杂，很专业，需要严格的管理系统，要进行很多监测，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 哎，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放心吧，我们公司开发过好多旅游景区，我们会通过现代资本运作提升莫高窟的旅游价值，有了滚滚财源，还怕保护不好这些文物啊？ 万一弄坏了再救它，那就晚了。 哎， 还有，一开始我就跟您强调，莫高窟是文物，是世界文化遗产， 不是景区。 哎呀，樊院长，文化遗产就是钱啦，有钱赚，大家都开心嘛，对不对？ 吴总，你知道王道士吗？ 啊，王道士啊，那是个傻瓜来的。樊院长，我跟你讲，这个项目啊，我专门请过王大仙算过卦，上上签啊，大吉大利。 王道士只是卖了些经书，我看你啊，是想把整个莫高窟给卖了。莫高窟绝不能拿去做买卖，那是要留千古骂名的。 哎呀，樊院长，王道士他没有经济头脑，那么多钱全叫外国人拿走了，自己留下个骂名，那我呢，我就不会啦。我们公司上市卷的是大钱，我们卷大头了。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敦煌是文化，敦煌不是商品，不是让你拿去赚钱的。 哎呀，有没搞错啊，不赚钱我开发它干什么用啊？我投了资就是要赚钱嘛。 出去，你莫高窟不欢迎你。 你怎么赶我走啊？我可是你们有关部门霸台大交请过来的，我是投资放来的。 去你娘的投资！你在你眼里敦煌是可以变钱的大肥肉，你也不怕在这儿亵渎了佛祖？你走，快走。 你喂，你知识分子怎么讲出口还骂人啊？ 遇到你这样的佛祖也会上火的，你跟我走，滚。 哎呀，你们这些老人家都是死脑筋，有钱的不会赚，真是。 有我老太婆在，你休想染指敦煌。我心急如焚，四处奔走，跑遍了所有的相关部门。我抛掉了学者的风范，女人的矜持，据理力争，拍了桌子，骂了人，还闯进了省长、省委书记的会议室，才终于把这场上市风波平息了。可随着时代发展，敦煌又面临很多新的难题。 樊院长 啊， 国庆期间敦煌旅游急剧升温，每日游客量已突破10000了。 莫高窟的宝贝都原状呈现在洞窟中，大批游客涌入，温度湿度的变化非常明显。 那要不要封闭保护？ 不行，既要保护好，也要让游客看好。小陈， 嗯， 我做的那个方案研究游客承载量，对洞窟各项指标加以监测，实时控制人数，抓紧落实。 好， 我看呀，最终被逼出来的办法就是采取数字化。 嗯，好，我去落实。 嗯，数字敦煌的构想，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洞窟壁画、彩塑全部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既可做资料保存，也可在洞窟外为游客演示，以实现分流。 老板啊， 啊， 干什么呢？ 收拾行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啊，我有点事。怎么，你又要出差吗？ 哦，刚接到通知，为了发展旅游，要修敦煌到格尔木的铁路，沿线经过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 哦，铁路？ 嗯。 哎呀，莫高窟整个建在砂石结构上，火车来来回回的，那震动肯定有影响啊。 这是铁道部的事。 嗯， 我要去北京，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我建议改线，今晚就走。 你要一个人去，不带秘书？ 不带。 为了省钱？哎呀，不说你一个正厅级干部，就说你现在的岁数，也该有个人照顾。 好好好，我知道照顾自己。 啊，小凡，我还有件事 啊， 有个不好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算了，不说了。 啊，那就等我回来再说。 啊， 我走了啊。 哎， 啊， 你到北京别又住地下室啊。 知道了。 这个老太婆。 喂， 范院长，我是小陈，您在北京的事情办完了吗？ 啊，在铁道部跑了一天，现在刚到北京机场。 哦，院长 啊， 有件事，彭老师有没有告诉您？ 老彭，他怎么了？ 上周体检，发现彭老师肠子里长了个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怎么个不好啊？ 医生说敦煌没办法了，得尽快去大城市做手术。 我马上联系上海医院。 想了想，今天应该是第81天了。 什么81天呀？ 我住院81天，手术后70天。 哎呦，你数日子呢，别急，要慢慢养。 嗯， 你不是已经闯过好几关了吗？啊，放心，会好的。喂你点米汤。 哎， 来，慢点慢点。哎， 不喝了。 哦， 小凡呐。 嗯， 铁道部那边有消息了吗？ 哦，忘了告诉你，下通知了，铁路改道。 真的？ 真的，我没白跑一趟北京。 是， 不过这说出去，我樊老太又添了一项罪名。 什么？ 让火车改道。 好家伙，这一改道要多花好几个亿呢。老太婆， 嗯， 你的罪名够大的。 敦煌老百姓传说，我办公室有一部电话，直通中央领导，传得可真够神的，我哪有那能耐 啊？敦煌， 嗯， 敦煌，小凡， 嗯， 我想敦煌了。 你也想敦煌了？ 嗯。上海太闹了，还是敦煌安静。以前你常说，不管到哪里出差，只要待上2-3天，心里就开始想敦煌。现在我明白了。 哎， 估计每个敦煌人都这样。 嗯。 段所长晚年在兰州，经常啊，半夜从床上爬起来，边穿衣服边往外走。 嗯。 说是要去洞窟里。去世以后，骨灰也和常先生一样，送回敦煌安葬。在他们心里，敦煌是永远的家。 小凡，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夜里做梦，总梦见自己在莫考窟的洞窟里，梦得浑身都是灰尘。 你呀，也成了敦煌迷。51岁来敦煌，主持北区洞窟的发掘工作，让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了735个。我经常教育年轻人说，老彭51岁来敦煌都干出了一番事业，你们的机会就更多了。 哎呦，年轻人他们哪知道啊，那不是你教给我的硬骨头吗？我一到敦煌，你就把号称敦煌荒漠的北区洞窟交给我研究。哎呦，8年时间，我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每发掘完一个洞窟啊，都成了泥人，磕个痰都是黑的。 老彭啊，哎呦，快快快，来喝口水。 好， 慢点慢点啊，哎呦，慢点。好点了吗？ 好多了。 老彭啊， 啊， 这些年可真是苦了你了。 哎。 喏， 啊， 我打了报告，申请退休，陪你在上海治病。 退休？ 嗯，你看看你啊，瘦的只有80斤了，原先你多壮实啊。老彭啊， 哎， 你得慢慢调理。 你放心，我知道。 我退了休，就能天天陪着你。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啊。 小凡，这回你想撤了？不行，不行，没门！ 你，哎呀，你怎么把我的报告给撕了？哎呀， 小凡呐，你不常说打不走的敦煌人吗？就为我这病，你想撂挑子不干了啊？ 这辈子我欠你太多了，我想好好陪陪你，现在还不算晚吧。啊， 小凡，我告诉你，我也是打不走的敦煌人。等着啊，小凡，我还会跟你一起回敦煌，我们谁都不许走啊。 好，我们一起回敦煌，一定会挺过来的。嗯， 放心。 嗯， 小曼，2014年9月，一座金色的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上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开放了。